先开金本，我们将经文念一段，对对地方。摩难，无经为汝，以此二事，进退或明。从这个地方看起，这一段经文呢，是世尊以二世进退或明来开导我们。二世就是同分、别业这两种妄见的法和比喻。进退或明这个意思，就是开始举别业的比喻，以显示一个人的妄见，这是别，这是个别的。那么由别业之中，引目神为比喻，这一段事情是很浅易就能够明了的。那么以神见缘引，大家都晓得这是虚妄而不实在。在同分当中，佛是引张悟为比喻，显妄比较前面呢是要困难一些了，因为张悟这些幻象啊，当我们看起来似乎是真实，不容易觉察他的虚妄。佛的意思是于因同分之妄，完全就像一个人眼睛有点毛病，看到灯上原因的虚妄是同样的虚妄，所以叫做进退或明。进是想进一步，退是说退回来，以前意容易明白的虚妄来显示难明的掌握。那么这个就是以法喻同别这四段事情来比列法理。但是见虽然有两种，如灯上的明影，天象种种的不祥，要说到它的真实性呢，可以说是完全没有。同样的是属于虚妄。那么现在以容易知的来列比难知，佛说这段经文的目的是使 这些难知的事理，叫我们从比例里面学发明，也能够清清楚楚地认识。所以这样一进一退，了知是忘，才能够彻底明白这些幻象是虚无而不实在的。这桩事情啊，对我们修学的人来讲，关系非常的重大。要晓得，我们学佛的人之所以功夫不得力，见心我们没有达到，念佛一心呢也没有成就，再说的不好听的话呢，这么多年来依然是不得其门而入啊，这是多么可悲的现象。追究其原因，何以不得其门而入呢？因为佛法中第一道的关口啊，我们就说是大门呢、要想进第一道的大门，必须要能够放得下得失之心。这一段事情确实是不容易，如果心的境界上还有得失的念头，还有一丝丝放不下，便不得其门而入。为什么放不下呢？那就是我们把种种虚妄相当作真实，没有能够彻底了解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要果然了解这桩事情了，不叫你放下了，你也放下了。到这个时候，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，本性般若光明自然现前，这样才能够入道啊。所以《大经大论》佛给我们讲，佛法性为能如，智为能度。我们要修学佛学，首先要相信佛菩萨跟我们说的这个道理，要相信佛菩萨修学经验是正确的，他把他们的修学经验，把他们修学的成果提供给我们做参考。只要我们依照这个理论，依照这个方法去修学，一定也能和他们有同样的成就。那么此地进退或明，就是叫我们认识我们的环境是虚妄而不实在的，目的就是叫我们放下幻觉，所谓放下身心实业。那么至于三途一证，我们 除了长距光谱不谈，因为那是决定真实的。长距光谱就是华严所讲的一真法界。那么在这个以下，纵然是十报状元图，那这个方便有余图的凡圣同居图更不必说了。但是这三图一报正报，在九法界众生眼睛看起来好像是真实的。如果要是在佛眼睛里面看来呢，那就像我们害了眼睛的人看灯上的云影一样。由此可知，佛与菩萨自住三摩地中才能看到真相，把他所看到的真实相告诉我们，希望我们不但是对于凡圣同居图要能放得下，就是十报状元图也要放下，这样才能够真正证得长吉光净土，才能够圆满菩提。这是这一段经文宗旨归去的所在。我们在读这一段经文之前，一定要晓得这个意思，而后我们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受用。那么现在经文里面说啊，以此二四后有放置一切能见所见，无非虚妄啊。能见的是万法了，就是所见的见经也是带一分妄的真啊，也不是纯真。那么我们在唯识里面，那就更容易明白了。七转识以及七转识相应的心所皆是又违法而不是真实。能见就是心心所的见分，所见就是心心所的相分。凡是稍稍明了唯识的人都知道这是虚妄的，但是说都知道这是虚妄的不过是一个概念而已。为什么呢？他在能见所见之中啊，依然执着那是真实，依然是放不下。可见的唯识经论的文字啊，它是没有障碍，而真正唯识之门依然是没有能够进入，原因呢还是放不下。既然放不下了，那么换句话说，对于唯识所说的这些事理还是不明白。不明白当然就不相信，不相信呢当然就做不到。如果固然彻底明了，那么他一定呢深深的相信，他相信呢一定就能够做到啊，入唯识之门。 也就是如一真法界，如言成实性。那么为师所说一切法是虚妄不实，是从意义法详细的来分析，让我们了解诸法的实相。这一段经文呢，佛是用的比例，希望我们从比例当中来悟入诸法实相。那么真正彻底明白一切能见所见无非虚妄，那么前面所讲见见非见之性啊，那就待妄恒真了，也就是从佛的知见，知见从佛心行受用的一切当然也不例外。这个一句是总说这一段的意趣。下面呢，我们再看这个经文分成两段。第一段呢是别业惑明，第二段是从分惑明。我们先看第一段。我乃如彼众生别业妄见，这是举眼睛长了病的一个人，他个别的业障。那么用这一个人来比例，我乃一个人的成分。那么这样子推难知的成分或容易明了的这个个人的别业，用这个方法比例发明，我乃一个人从分的妄见更显得渐渐非渐的宗旨了。说如彼众生别业妄见，诸灯光中所现原影，虽现四境。这个眼睛有了毛病，看到灯上的原影，这个境界不是真实，所以说非现。非现这两个是说确实有个境界，不是没有，这现。但是虽现的这四境不是真的啊，那就这个境界决定不是真实，所以叫做四境。那么这个容易明了啊，这个现象呢，是我们大家凡是害过眼睛的人都有这个经验，所以一提呢就晓得。下面经文佛陀们说。是终彼见者目人所成，损其见老闭塞所道，然见损者终无见旧。前面两句连连影之现前，虽然是借着灯光，但是我们要追究它的成因，实在是因为眼睛的毛病，所以说是目神见老啊，就是眼病自身 疲劳的相，不宜才见到灯上的原因。那么这个原因呢，是因见病而有，绝不是灯色所造的，虽说是费色所造啊，而是见劳形成的。那么如果见到无色缘因，自己晓得是眼睛有了毛病才看的这个相，而对于这个缘因呢，绝不执着它是事有，这样呢就不会产生误会，而是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。因为损不能见损，也就是正如隐不能见隐一样，隐不知道也不自知其理，而能见损能见隐，这就是佛前面所说见见之真见啊。虽然我们常在损隐之间，其实呢并不会发生错觉，这就是此地所说纵无妄见之咎，咎就是过失，不会产生过失。那么见损无咎，这是佛菩萨应示的，他在我们世间与我们众生和光同尘，他也视现的五蕴色身，他也视现的八识心所，但是他是一个见损无咎之人，而我们呢是迷损有咎之人，就是有误会有毛病之人。这是佛菩萨应知跟我们不行道自在，那么这是引醒我们，使我们知道这佛应当怎样说。那么下面文字是混乱，列入今日这个如是莫难呢，莫难一个人的同分，一目观见善恶过度极度众生，皆是无始见病所生。列的就是比例，拿前面这个目神见缘因一知的事来比例我们现前难知的事，这个事情真是难知。为什么？我们张开眼睛看看眼前的善恶过度一切众生，这都是一切万象啊。那么这些万象就是八识心心所的相，换一句话说，就是真见有了毛病了现在这些原因。这个意思诸位要仔细地去开模去体会，它不是真的。可是眼前六尘的境界摆在我们眼前，能见的是我们的六根六识，所见的这是六尘境界， 这个东西要设施和眼睛生病看到灯上隐隐是同样的虚假，确实不能叫人相信。可见的这一段事情是难知的虚妄啊。灯上云影是意志的虚妄啊。那么这个根尘实啊，佛在经论里不知道给我们讲了多少次，确实是虚妄。凡圣同居土的根尘实是虚妄，乃是十报状严土的根尘实还是虚妄的。所以佛在此地说，皆是五识鉴定所成。鉴定这个五识鉴定，就是指的三细相当中的无明业相啊，这是五识鉴定的。由于无明业相熏习不已，所以才起能见，就是转相，而成所见，就是境界相。这是唯识经论里面所说三系六处啊，虚妄现出山河大地业果众生，这个九法界的一真庄严，正如同眼睛害了病而见连营那个像是一样，虽现似境啊，不是真实的啊。所以佛在此地一给我们下一句断语：见定所成。几个人晓得这个事实？几个人晓得这一切境界的真实相？如果晓得这个真实相了，岂不是一切都放下了？晓得这个真实相了，岂不是离世无碍，去世无碍，立刻就证得大自在啊！心在一切万象之中如如不动，那就像前面所讲的见神不救啊。虽然终日在这个损妄之中，他不明，他不执着这个是真的啊。眼睛虽然有病，没过失啊，不出毛病，也从佛菩萨尘缘带来，是一样的。再看底下两句：见于见缘，自现前见。这两句很重要啊，见。就是刚才我说的八识清心所的见分，语言呢就是八识清心所的相分啊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啊，过度众生啊，山河大地，那么这个就是清心所的相分。但是这个两分虽然是根茎合合，原本不是实有，而是似现清净，似的不是真的， 像啊前面所讲的原因。但是诸位想，前面说是很像，原因非是所造，木损不成。那么我们性情见于见缘呢，也不是真实境界所造，从哪里来的呢？都是由于无明业识啊。无缘无故的这个生起见相念头，果然彻底了知见相念分都是一自证分变现出来的啊，这个变现就不是真的，像那个玩魔术一样啊，是变化有的，并不是真实有的。所以佛在此地用这个四字，再看底下一句，缘我觉明，见所缘损呐，觉见即损，本觉明心，觉缘非损，缘是我们自己本觉妙明心体上忽然起了一念，这一念呢就是不觉。起心论里面所讲，一念不觉而又无明，这个就是指的一念不觉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觉与不觉就在有念与无念，无念呢是觉，有念是不觉。我们要拿这一段事情做一个真实的勘验。我们见色闻声，六根接触六尘的境界，我们起不起念？起念就是迷，就是不觉，就堕在损妄之中。如果一切不起心不动念，一切明了，那就是无救了啊。虽然带着神，自己决定不迷惑，这个理要是不懂得，我们讲用功啊，真正是无从下手，真正是不得其门而入啊。我们虽然学佛，可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是起心动念，换一句话说，还是迷，还是不觉。这样不但在行门上的功夫不得力，就是在经论著书里面，我们也实实在在是不解如来真实义啊。如果这个经义一看就 彻底明了，也必须要以清净心来看。这是佛法跟世间法绝不相同的地方。世间法用分别心，用听心说，处世法决定不可以用分别心，决定不能起念，而一切法俗是照了，所以是明了，是了别而非分别。如果在原本自己本觉妙明的心体上这一起了一念，那么本觉妙明就失掉了，失掉了我们就叫它做无明，觉就成了妄觉，这就如同啊眼睛害了毛病一样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现在山河大地医报珍宝是我们本觉妙明心体上忽然起了毛病，那么才会有这么个现象。见所缘损这一句，这是说明这一念不觉了，这才有能见的见分以及所缘的相分。见就是指能见的见分，所缘就是讲见所缘的相分。下面一个是比喻，这个虚妄的相不是本觉妙明心体上本来有的，所以叫神啊。神不是本有的，觉见皆神啊。这一个觉明妄见，本经后面讲因明立俗啊，攀缘外面的境界，这就是神病。所以佛说觉见皆神，那么这个觉是妄觉或是真觉。在这一句里面前面所讲的缘我觉明，这个就是真觉，底下所讲的觉见皆神，这个就是妄觉，同样是一个字，我们一定要把它分清楚。这个底下觉见皆神呢，这个觉就是一念，就是不起一念啊，就是因明立俗。这一段呢是破明妄体本无啊，下面两句是后明真体非病，本觉明心就缘非尘，唯有本觉明心不落方所啊。本觉明心就是常住真心，也就是焦光大师 在正脉书里面给我们指出来切实用根，六根当中的根性啊，这是纯真至真无妄啊，不落放生。绝缘非神是说能觉诸缘其相，不逐诸缘牵流，这样本非神者。那么这个我们还从比喻上说，本觉好比我们健康的眼睛没毛病，觉明啊好比是眼睛长了毛病，眼睛有了病，五根六尘就好比灯上现的云影一样，这是我们必须要认清楚的境界线。这样本觉明心，能觉诸缘，而谓之非神。所以佛在此地跟我们讲觉缘非神。问题就是我们对于这个虚妄不实的境界觉不觉悟啊，这个觉是指的觉悟，上面这个本觉明心那个觉是觉体，这个觉缘非神，这个觉是觉是指本觉指作用，也就是般若智慧的关照。但是这一段经文义理都相当的委屈，其目的无非是发明真觉妙明无生不灭，远离一切虚妄颠倒，湛然常住吧，意思是在这里啊。所以前面经文说过，见见之时，见非是见，见又立见，见不能及啊。到这个点就可以比喻发明，正是以真实之离皮本来是离妄，换句话说一切虚妄都加不上了，众生要想成佛一定要相信这个道理，一定要依自心法界，这才说是真正的幸福。 如果我们信自心之外的他佛，这是不能成。